各位观众，欢迎收睇午夜广场之自由有偈倾，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严叔。咁大家咧唔好以为大家睇错字幕，我哋个节目名咧真系叫做真系考科技。点解会咁咧？就系试完我哋倾紧咧，究竟我哋倾啲咩题目嘅时候咧，咁我哋有提议话，不如倾下科技嘅哲学啦咁样。跟住四哥就一声就话考啊咁样，所以我哋同节奏咧，咁就叫做真系考科技啦。咁所以咧系倾下呢个科技系咪真系咁巧咧，系嘛？咁一方面系咪咁灵巧咧，咁巧妙咧？同一时间系咪真系咁巧咧？吓，倾下科技巧唔巧咧？咁啊，咁你今日我哋嘅讲下今日我哋嘅呢个主持人脚先啦。咁当然头先有话考啊，倾考科技嘅四哥啦，系啦。咁啊，另外就系咧今季未上嚟嘅，但之前兩季有上過啦，金仔係啦，咁今日都會帶嚟咧，同我哋講下咧科技嘅考或者唔考嘅地方 啦， 係啦。咁之後就係 Tommy， 咁 Tommy 之前我哋傾幾集，譬如講烏托邦啊或者咩時候都有講過咧科技問題，其實嗰集就已經開展咗少少個端倪，開始咗啦。不過唔夠足夠時間咧，俾我哋討論下，冇辦法，每次得52分鐘，成日俾人鬧，做咩講呢啲唔講嗰啲，因為唔夠時間嚇。所以我哋開一集出嚟講下呢個考科技，係嘛，係嘛？咁點解冇得科技一個哲學問題呢？但係係啦，或者或者可以咁講啦。其中一個常常我哋會咁樣諗嘅就係、是，喂，科技好似係價值上中立噶嘛，係嘛？即係價，即係係咪價值中立嘅咧？有冇好壞之分嘅咧？科技呢、這個慢慢睇落去好似係一個哲學問題嚟噶。咁唔知即係四哥好似有啲嘢可以介紹一下。 即係我講下啲現象先啦。我發現好多文藝青年咧，就有一個反科技嘅傾向，覺得唉呢啲嘢。唔係天然啊，咁就係唔好啊，咁樣，咁就我有啲懷疑啊，因為咧有個諗法就係其實科技本身只不過係工具啫嘛，咁你點樣用佢就決定佢好唔好，即係咧譬如我想由一點去另一個地方咁樣，咁你可以行路啦，你可以踩單車啦，咁其實你用佢啲科技只係幫助你達成你嘅目的啫嘛。咁如果你要用架車嚟撞人，係你嘅事啊嘛，係你自己誤用呢個科技，然後導致一啲差嘅情況出現。但科技本身冇話好唔好㗎，係咯，即係呢個我覺得幾常識嘅睇法咯。 就有時我哋咁甚至係咁講，就算發明咗槍大炮咁講，但其實佢唔會殺人㗎嘛。佢可以做好事，可以做壞事，係取決於咧嗰個用家究竟係用嚟做好事做壞事。所以科技本身咧。似乎係中性嘅，喺價值上冇話好壞，係睇你點樣用佢。 所以其實如果咁樣補充下，純粹係工具同埋嗰個目的嘅區分啊嘛，即科技嗰啲嘢咪全部一啲裝置啊，一啲咁嘅工具啫嘛。用嗰陣全部都係在乎佢目的，佢想攞嚟做咩，咪睇下佢個 intention 係點樣樣咯。即係佢有啲咩打算啊？喂，槍可以打劫，亦都可以保衛國家噶嘛。咁所以於是乎，我諗直覺會覺得就係、是，似乎科技係幾中性嘅呢樣嘢，係啦咁樣樣，所以。呢樣嘢應該係一般人唔計文藝青年啊，某文藝青年啦、啊，咁樣咁，所以似乎係好似好中立嘅一樣嘢噶嘛，即係我唔會話預設佢有啲咩價值，純粹一啲工具，俾我哋用嘅一啲嘢啫嘛。 我估呢個係現代人，我覺得啦，大部分人一個預設嘅嗰個立場嚟嘅，大概應該係咁樣係咪？我估，但係以我所知，就係歷史上有好多人唔係咁睇。今日我哋會講某啲哲學家，某啲思想家啦。或者 Tommy 可以幫你介紹一下。 係啊，我一開始唔係我諗住講哲學家同思想家， 係嘛？ 我係講個罪犯啦，罪咁樣 term 佢可能會比較好啲。但係其實我自己心入邊會覺得佢都係一啲對科技有想法嘅人嚟嘅，即係咁究竟點解佢會成為一個罪犯，或者究竟嗰個人係咩咧？其實就係講緊Ted Kaczynski 卡辛斯基啦。咁佢係一個喺即係美國人啦，1978到1995年。咁啊，一連串放咗好多炸彈，咁佢炸啲咩人咧？炸嗰啲，譬如航空公司啊、科技公司啊嗰啲人啊，咁有個名俾佢嘅 FBI 叫佢 Unabomber 咁樣，咁一直都揾唔到係邊個，其實嗰個過程係，咁最後，但係佢最後就 show himself 啦，咁就寄咗一沓好大沓嘅文章，咁其實係自己寫嘅一篇論文咁樣啦，咁嗰篇論文叫做工業社會及其未來咁樣，咁其實嗰個論文嘅佢要求做啲咩，就係我唔放炸彈都得，但我希望呢個紐約時報同華盛頓郵報幫我刊登俾人哋睇，點解我放炸彈嘅原因係啲咩？我想話俾大家聽。咁入面佢就提及到點解佢要即係針對嗰一啲放炸，即係佢放炸彈嘅對象係點解咁樣揀？其實就因為佢源自於佢對於工業社會以後 生出嚟，我哋佢覺得科技支配咗我哋嘅社會同埋我哋嘅生活，而佢係想撥亂反正嘅，有啲即係想透過咁樣傷害嗰一啲工程師啊、科技同科技企業有相關嘅人啊，想嘗試翻翻可能想倒退啦，係啦 ，reverse 翻呢個即係佢認為科技為我哋社會帶嚟嘅禍害。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咧，其實都唔係好難明嘅，其實好常識嘅，我自己都覺得。佢就係覺得科技嘅出現咧，係本來一開頭出現都係為咗某一啲便利我哋生活，或者為我哋生活更加有效率啊，即係總之係達到好多唔同目的嘅一啲嘢啦。其實都係冇本身係其實好嘅，你可以話。如果就咁單方面咁去睇，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科技嘅發展係冇可能獨立嘅，即係每一樣科技產品係其實建構緊一個好龐大嘅網絡。而呢一個網絡，我記得我哋都講過，譬如交通嗰個例子啦，我哋喺之前講烏托邦嗰個，譬如好似交通網絡嘅例子就係其實。我哋嘅生活喺任何嘅一環度，基本上一有咗嗰一啲科技之後，而嗰啲科技嘅發展係唔到我哋去控制嘅，或者我哋亦都完全要依賴嗰啲科技發展嘅進程去點樣生活嘅。咁變咗我哋之前會有講到，譬如我哋去等車又要睇個時間表，但係本來我哋個時間可以自己去用嘅，我哋住邊度啊？我哋揸車要守啲咩規矩啊？直頭當行人喺行人路上面，我哋都要諗埋呢啲嘢。咁呢啲係完全改變咗我哋生活嘅模式。咁佢話呢個問題係咩呢？就係人會變得唔自由咯。佢其實科技同自由係唔相容嘅。佢認為嗰個問題咧，就係佢覺得人係之所以為人啦，係應該可以有一個自我掌控生命嘅能力。咁佢叫嗰個過程叫做 power process 啦。咁佢認為科技就正正係傷害緊呢一樣嘢。到最後，我哋只會淪為一樣嘢，就係我哋嘅生活，因為脱離唔到科技啦，咁就變咗我哋只能即係被限制啦，只能夠被限制點樣去生活咯，就冇辦法話科技可以改善到或者幫我哋達到啲乜嘢，呢啲都唔重要嘅，佢認為。 上次即係講開頭先講交通例子咧，即係可以有啲朋友未必有睇嗰集啦，或者我哋都可以解一解下。上次 Tommy 講例子係咁啊，即係最初發明咗車啦，你覺得喂簡單咗啊，即係。我哋有多個 option， 多個選項。我哋平時可以行嘅，而可以快啲搭車啦咁樣。咁照計，你唔會影響咗我哋嘅自由，甚至多咗自由添。最初嘅感覺係因為多咗個選項，係嘛？我有多個選擇可以點樣去嗰個目的地。但你慢慢就發現唔同啦，包括咗我哋因為有車之後咧，我哋成個所有嘅生活嘅設計啦、城市設計咧，都會係就住汽車越嚟越多咧去設計嘅。係啦，譬如頭先 Tommy 講啦，你慢慢就開始你唔可以隨便行啦，因為你要遵守埋啲交通規則。係啦，有啲路咧開始唔行得落，我成日都覺得嘅，即係汽車。如果大家有睇啲圖咧，係即係佔咗好大嘅我哋城市裏面嘅一啲面積嘅，但係所以人行得好少 area 嘅啫。咁我就慢慢有好多地方你唔好亂咁行嘅咯。你開始搭車要睇 timetable 啦，你生活開始就住啲交通嘅時間表嚟安排啦。甚至我後屘諗到就係，譬如好簡單講，我後屘城市尤其是以譬如北美為主啊，北美以汽車為主嘅，唔係公共交通啦嘅一啲城市設計嚟嘅。佢哋嗰啲城市設計就全部就係、是。assume 大家有車嘅，所以就住好散嘅，譬如你北美美國咁啦，大家全部都係有單攤，跟住住好散好分散嘅。咁除咗某啲大城市之外，所以咧基本上咧冇車你生活唔到啊。所以傳說中係譬如你可以考車牌咧，係你獲得自由或者成人禮嘅一個儀式嚟嘅，因為你終於可以獲得自由，你只可以揸車出去啊嘛。如果唔係你去唔到任何地方，就因為個城市嘅設計，你揾個朋友啊，都已經要係去好遠，你唔開車唔得。咁呢個變咗就係原本有一啲我哋多 option。嗱，慢慢個 option 會主導咗、宰制咗翻我哋，最後變咗成個我哋生活啦、城市設計啦、作息時間啦，都由佢而決定咗。反而我哋冇咗，唔係咁樣樣去過活嘅嗰個可能啦。咁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就限制咗我哋自由，所以係應該覺得係 negative 㗎。我估卡西斯基意思係， 呢個講法咧有啲似咧《人類大歷史》咧嗰本書，嗰作者冇記錯叫哈拉瑞咁上下啦。咁佢有一個講法好得意，佢話咧。觀察呢個人類發展嘅歷史，甚至乎科技嘅發展咧，佢有個趨勢係叫做一啲奢侈品最後會變成必需品咁樣，即係呢一種就好似譬如佢即係 Tommy 講嗰啲交通啊嗰啲例子啦，甚至乎好似而家上網咧，我哋想象唔到我哋生活冇咗網絡會點樣樣噶嘛，即係其實係完全係從一個本身，我哋可以多啲方法去。access 嗰啲資訊啊，睇新聞啊等等，而家變成必需品噶嘛？你可能譬如買嘢，譬如某啲支付方法啦咁樣，咁所以你變咗係一定要用呢啲上網絡嘅方法，你先可以 做到啲基本日常嘅一啲交易啊，甚至乎嗰啲咁嘅操作噶嘛。所以呢樣嘢就好似可以好簡單，會唔會可以即係 reformulate 嚟一下，就係似乎係工具同嗰個目的咧，佢調轉咗。即係以前我哋會覺得係透過一啲科技，佢係一啲工具去達至某啲目的咁樣噶嘛。但係而家變成一啲科技咧，係我哋變成佢自己有個目的喺度，我哋要為嗰啲科技而存在。然於是乎咧，嗰啲工具就變成咗我哋生活嘅一啲目的，嚟維持本身嘅正常日常嘅運作。 我覺得係類似啊，即係我發覺一句比方說，就係頭先金仔講到嗰啲譬如手提電話俾錢咁啦，或者有時買嘢要網上俾錢，唔係你俾唔到咁啦，唔收現金咁啦。咁呢啲最初我成日都話係可能係 OK 嘅，最初只係個 means， 但係慢慢落嚟咧就會變咗佢自己，因為佢改變咗個系統，個系統變咗你一定要用佢先去得，因為佢最低成本啊嘛，個個都用就你唔用唔得啦，冇人俾 cash 啦，唔係俾現金啦。但同一時間會有好多後果，我哋睇唔到啊。就係、是、後屘可能相關，就係、是、譬如包括咗所有支付嘅記錄都會有一個你銀行啦，或者你嘅政府都會知咯。而原本俾現金係唔會有呢個問題。咁呢個可能係我哋引申用一啲科技嘅時候，你睇唔到佢之後會有呢個後果。但係當某一個方式主導咗之後咧，你就走唔翻出嚟，就變咗嗰個後果會侵蝕咗你某啲自由咯。 我諗頭先你哋講嗰啲例子咧，係我作為一個個人，即係唔係我話事噶嘛？我哋個社會用咩系統？咁咧，當我哋集體決定咗會用某種科技嘅時候咧，我作為一個個人，我冇得反抗啊！即係你個城市規劃已經係預設咗用汽車噶啦，咁樣咁我當然可以行路，但係你嘅代價就會大好多咯。喺呢個系統底下咁啦。咁頭先金仔講到咧，就係、是、原來咧科技唔僅僅係工具啦，佢仲會影響到我哋嘅目的嘅咁樣。咁其實我覺得有個例子好清楚，就係譬如工業革命。工業革命開始之後咧，就變咗機器生產嗰啲產品啦。咁咧，你用機器生產咧，有一個原則嘅，就係咧，你生產得越多嘅話咧，你每一件嘢嘅成本咧就會越低嘅咁樣。咁咧，原本你可能就係、是、有一啲方法可以快啲，同埋用少啲人力就可以做到啲 product。但系咧，由於佢有呢個 principle 啊，你生產得越多，佢就每一件就越平，我賺得越多錢。咁咧，你就會諗著嗰啲資本家就會諗住，咦？既然係咁，咁我不如擴張咧。我不如將個市場擴張。佢可能咧， 而家擴張唔到住，我哋要擴張下一節咧，繼續翻嚟咧，又討論呢個 topic。歡迎翻到嚟，真係考科技啊！我頭先傾緊咧，啲科技係咪真係咁唔考咧？咁樣樣咁啊，康庭講啲 point 嘅先。 係，我重複少少先，就係頭先金仔講到咧，好似有一個睇法就係、是、科技其實只不過工具啫嘛，即係佢係價值上係中性嘅，係我哋有個目的，然後我哋先至選擇用呢啲咁樣嘅工具。其實個事實係咪真係咁咧？可能唔係咯，就係點樣？其實有咗呢個工具咧，會賦予我哋一啲新嘅目的，令到我哋去想做一啲以前冇諗過我想做嘅嘢。譬如我頭先講緊個例子咧，就係工業革命啦。頭先講咗啦，工業革命有個 principle 就係你生產得越多，每一件嘢嘅成本就越低。咁咧，其實可能我最初作為一個資本家，最初只不過係想整啲嘢出嚟喺呢度賣啫嘛。但係咧，由於唔係喎，我生產得多啲嘅話，我就平啲嗰啲成本，然後我就可以賺多啲錢，咁咧會導致到佢哋有一個新嘅目的啊，就係咁，不如我哋擴張個市場，可能咧就會變咗擴張去到海外市場啦，咁樣咯，咁呢個就係有咗呢一樣嘢，會導致到我哋會產生一啲我哋原本冇諗過嘅目的都會出現咯。咁我講多一個例子啊，講個例子就係、是、譬如依家嗰啲網絡嘅社交媒體就好盛行啦，咁樣。咁咧其實改變咗我哋對生活嘅 perception 嘅，即係咧以前你淨係識身邊嗰啲人，你嘅生活就係關佢哋事嘅啫。但係依家咧，你做親啲乜嘢咧，你都可以放上網俾人睇。咁咧，每個人咧係某種程度上嘅公眾人物嚟嘅。咁咧，你可能咧就為咗你要個 account 有嘢 post 出嚟，跟住咧，當你譬如食飯啊，你睇戲啊，你買啲乜嘢啊，你都會多咗一重考慮，因為咧你買嘅時候，你唔係淨係食嗰餐飯咯，唔係淨係考慮好唔好味喎，你仲要考慮埋我如果食呢間嘢可唔可以 post 到俾人睇，然後呃到幾多少個 like 咧？ 嗰啲咩 Instagramability 啊嘛，係幾能夠 post 上 Instagram 啊嘛？ 係咯，所以咧就係我原本可能冇呢個目的㗎，就係因為有呢啲咁樣嘅社交媒體，就導致到我增加咗我嘅目的啊，會唔會係咁咧？所以咧個工具嘅出現咧，唔僅僅係我原本有個目的，然後我就用呢啲工具嚟滿足我有個目的，反而咧就有咗呢個工具，就令到我多啲嘢想咗，跟住我就會做咗嗰啲嘢。喺呢個意義底下，就佢唔係一個完全 neutral 嘅嘢咯，即係佢係其實價值上係會。 我先嚟清下先，嗱，因為頭先四哥呢個 point 同頭先 Tommy 嗰個係唔同噶嘛，因為 Tommy 嗰個其實係講緊如果用科技，或者科技依賴咗之後咧，個社會嘅制度會改變啦，可能好多城市規劃好多嘅安排會改變啦，從而之後我哋冇辦法唔用，就會依賴就限制咗我哋自由。咁但係四哥呢個 point 就唔係噶嘛，係講緊科技反而令我哋啲新嘅目的出嚟。系嘛？咁但系咁系價值上會係可唔可以講到佢係咁講嘅話 ，positive 定係 negative 咧？ 嚇呢？我唔講 positive 定 negative 啦。但係至少科技就唔係一個純粹嘅工具，唔係我哋本身有一個目的，然後我哋就決定用佢定唔用佢，而係因為我有咗呢樣嘢，令到我想做某一啲嘢，即係你冇咁自主啊！即係去到最尾個 即係會唔會有我可唔可以 rephrase 一次就係話，如果按照你一個講法，甚至乎好似係嗰啲科技啊、嗰啲技術啊、即係裝置咧，某程度上可以賦予到價值俾我哋添，因為佢開發到啲新嘅睇法啊，例如。呢幅相咧睇落可以放上 IG 喎，即係嗰種，即係我令到你睇呢個方式唔同咗。 或者用一個再簡單啲嘅講法嚟講，即係咧原本我哋有個睇法就係我係主人嚟嘅，即係呢一樣嘢即係工具嚟嘅啫，即係一個我嘅奴隸啦。我有啲目的，所以咧我就運用佢，我就差遣佢幫助我達成我嘅目的。但係慢慢咧個奴隸好似主宰咗我嘅行動啊！即係我有咗呢樣嘢之後，我可以做啲乜？跟住咧我嘅目的就好似俾佢牽制住咁樣，咁咯。咁我就叫做失去咗個自主性咯。我作為一個科技嘅使用者。 所以呢個 point 都有少少 negative 要咁講，即係某意思上嚟講係，因為佢起碼 shape 咗我哋，即係我哋冇自嗱。如果平時我哋自由咧，我哋自己揀我想要邊個做目的啊嘛，我可以揀我自己的目的。但係而家某意思上嚟講係俾嗰啲原本係 means 啊，純粹工具嘅嘢咧，純粹手段嘅嘢咧 ，shape 咗我哋個揀嘅目的。咁於是其實某意思上唔係我哋自己揀，有少少係佢 lead 咗我哋去揀某啲目的啊嘛，係咪咁啊？可以咁理解？ 係。 咁呢個亦都同今朝個 point 唔同啊！今朝個 point 就係講有時候，即係今朝頭先原本係講係有一啲工具本有啲科技本身自己就成為咗目的啊嘛，就唔係佢使得我哋生咗啲新嘅目的啊嘛。 因為我頭先講嗰個 point 其實 reface Tommy 嘅嗰個講法嘅，即係會唔會就係好似即係我舉個第二個例子咧，就會唔會似打仗咧？即係啲工具，即係例如坦克車啊嗰啲咁樣，有啲重要嘅戰爭機器噶嘛。但係打仗本身我哋係以擊敗對手，甚至乎以殺傷對手嘅有生生命力為目的噶嘛？但係會唔會喺即係去到二戰咧？有時你會睇到啲電影都係噶啦。我哋為咗保護某啲坦克車，反而犧牲更加多人去換佢噶嘛。咁所以似乎好似嗰啲坦克車咧，佢自己自身即係保護佢嘅存在係成為咗佢嘅目的啊。咁於是乎就唔係保障自己嘅己方人員有幾多人噶嘛？就為咗保護啲坦克車去犧牲啲人。咁所以我頭先講嘅 point 其實有少少唔同嘅。即係純粹係 reface Tommy， 會唔會係咁樣去詮釋？即係嗰個工具同嗰個目的調轉咗啊？會唔會係有個咁樣嘅一個現象？即係純粹問一個咁嘅問題。係 我純粹覺得金仔嗰個例子係唔完全係，因為我覺得保護啲坦克咧，其實都係個目，都係手段嚟。我覺得即係只不過一個短期嘅， 就係要打贏嗰場仗嘅手段咯。 係啦， 因為我保護啲坦克可能會死更加多嘅人啦，但係我計算。我點樣可以大啲機會贏呢場仗？就係死幾個人唔重要，即係你冇咗個坦克，你贏嘅機會更加低，所以我就決定保護架坦克多於保護啲人咁樣，係咯。 因為所以如果我講金州 point， 我會比較寧願係攞即係冇咁似科技呢啲，就比較寧願係講，譬如舉個例金錢咁咯。有時候人類思維係有啲咁嘅情況嘅，就譬如金錢原本係就攞嚟買其他嘢嘅啫，佢本身冇價值嘅。但好多時候為咗儲錢咧，就比較為儲錢而儲錢。咁係有啲時候咧，的確係會咧，將某啲純粹嘅手段咧，變咗做無啦啦變咗個目的，就變咗唔知錢為乜，就總之要儲咗好多錢啦咁樣。嗱，咁係有嘅，但係喺科技嘅例子度，或者頭先金正嘅例子度，我都有懷疑嘅。我懷疑嗰、那個坦克嘅例子係講唔到頭先嗰個 point 咯。即係我自己咁樣睇。 可能錢嗰個例子好啲，望住銀行户口多幾個零，為儲多啲零而儲咁樣。 係啦，係啦，係。咁就冇咁直接關科技事啦，但係咁就會。 因為講到咁多唔好啦，好似、yeah. 我頭先聽四哥咁講咧，其實我諗到，即使 即係我嘗試下講有冇可能講到好少少嗰一方面。雖然好似某程度上限制咗我哋嘅自主啦，即係一啲科技嘅出現啊，令到我哋日常生活上因為要使用嘅時候，我哋考慮嘅嘢多咗。但係正正因為有咗嗰啲科技，或者我哋當佢係工具，籠統啲咁講，有嗰啲工具嘅出現之後咧，佢為我即係因為我哋諗多咗嘢，我哋有多咗其他目的嘛。而呢啲目的可能可以帶到去一個我哋從來未知嘅 situation 度，可能俾我哋發現咗一啲新嘅嘢都唔定。咁頭先講，因為四哥講個科技其實嘅出現，令到我哋可以 attempt to 即係嘗試去做一啲我哋冇諗過嘅嘢。即係我諗起，譬如我哋飛上天呢個例子，即係飛機啦。然之後我哋去嘗試 explore 呢個太空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目的原本，如果我哋冇一啲冇諗過，即係我哋可能做唔到嘅話咧，就係得個諗字嘅。但係我哋可能飛咗上天之後，我哋想飛遠啲。飛遠啲之後，可能而家講緊佢，可能我哋有冇機會去其他嘅星球度 explore， 甚至乎居住。咁呢啲可能變得，我覺得啦，喺某個意義係去令到人嘅生命唔係咁單一，甚至乎豐富咗添。即係我喺度諗，會唔會有一個咁嘅面向？ 咁我覺得肯定有喎、即係譬如以前我哋上唔到月亮嘅咁樣，咁發明咗火箭啊，跟住我哋上咗去，係佢的確係擴充咗我哋嘅 possibility 嘅，咁呢個都係科技好重要嘅一樣嘢啦。其實簡單啲講，佢增加咗人嘅能力啫嘛，即係以前我哋淨係手手腳腳做到嘅嘢就係我哋嘅能力範圍啦。依家有飛機有火箭，我哋去飛上天啦，咁增加咗我嘅能力，咪增加咗我能夠達成嘅目的咯。但係我頭先講嗰個重點就在於我係俾佢控制咗，因為咧就係我有呢個能力，導致到我想做某一啲嘢，咁呢個就係失去咗自主性嗰樣嘢。所以佢未必係負面嘅，即係頭先你話佢咪負面啦？咁佢喺我失去自主性呢 part 咪負面咯。但係如果就算我失去自主性呢 part 係負面啦，但係佢能夠我個目的本身係好嘅話咧，即係佢我受到嗰啲工具嘅影響，導致到我有個目的，然後嗰個目的係好嘅話，呢 part 佢都係好噶嘛，就係咁咯。但係對於我哋係咪真係好似主人咁掌握嗰啲科技嚟講，呢 part 咧我就覺得係負面嘅。 其實呢一度個討論咧係好近一個哲學家叫斯蒂格啦講嘅一啲部分嘅，不過我哋一間我諗住擺後面我哋會討論到，咁我可能一間再攞翻出嚟講，即係因為佢會講到其實人同啲科技係唔係咁分得開呢？即係頭先佢講話，好似科技令到你有新嘅目的啊，等等，好似係拒絕咗我哋啊嘛。一間斯蒂格勒會反問呢個問題，就係我哋係咪應該將嗰啲科技睇成係我呢個主體以外嘅啲嘢咧？呢個係值得我哋探問嘅。咁但係即係除咗呢度之外，超翻翻嚟啦，即係哲學家都係有啲講法噶嘛。另外啲哲學家會唔會四哥可以都幫我哋介紹下咧？ 哦，咁就幾出名下嘅，有一個哲學家就海德格啦，佢出曬名。俾人感覺佢係反科技文明嘅咁樣，咁咧佢個諗法就係、是、即係而家我哋呢個科技泛濫嘅年代啦，其實就唔僅僅係一個工具啦。正如我頭先咁講，佢同時係一個世界觀嚟，即係咧呢一種世界觀咧，佢就覺得係有害嘅咁樣。咁呢種世界觀係咩嘅世界觀咧？就係佢覺得因為我哋依家有咗自然科學，然後憑住自然科學去發明一啲工具，跟住人嘅力量去到無限擴張嘅一個地步，就係我哋完全可以掌握曬呢個大自然世界。即係好簡單，即係譬如依家落雨咁樣，你又可以匿喺屋企啦，或者你覺得好熱嘅，你又翻屋企開冷氣啦。即係你同個大自然咧好似唔係咁被動啊。即係佢做嘅一啲嘢咧，我就已經可以用一啲科學嘅方法嚟去抗衡你。用譬如最簡單就係、是、天黑嘅時候，我可以開燈咯。即係我說有光就有光㗎啦，依家即係我撳著嗰燈掣，我就可以抵抗咗呢個大自然嘅循環啦。大自然以前係我哋唯有被動地接受嘅嘢，我哋可以用科學嚟去反噬佢，嚟到操控翻佢。咁咧，久而久之咧，就會覺得令到人覺得咧大地在我腳下咯，所有嘢都係俾我使用嘅工具咁樣咁啦，咁就出現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咁頭先 Tommy 講嗰個咧其中一個會討論嘅就係環保問題啦，即係我好似咧就成個世界都係俾我運用嘅一啲資源咁樣。咁咧呢一種諗法咧， 再延伸落去就好危險嘅。哈利格認為點解呢？因為你用呢種諗法嚟去睇整個世界嘛，其實你都係世界入面嘅一個成分嚟㗎嘛，人都係嘛。咁結果呢，你唔單止會將成個世界睇成為一啲俾你使用嘅資源，你同時亦都將他人視為俾你使用嘅資源啦。跟住我哋現代有個講法叫人力資源啦，其實就好捕捉到呢一樣嘢啦，就全部都係資源嚟嘅。但係你再諗落去就係你自己其實都係人哋嘅資源啊嘛。跟住呢就會產生一啲諗法，就係我哋依家好興講嘅一個講法，就係增值自己。咁其實講增值自己都係將自己視為資源啫嘛。咁呢一個整個對於科技宰制人類嘅睇法咧，查理有套戲叫 Modern Times 啦，入邊有一幕好經典，就係查理係一路做嗰啲工人嗰啲工作啦，就唔小心入咗個輸送帶，咁咧終於咧就成為成個機器嘅一個零件咁樣。 歡迎翻到嚟，真係考科技啦！咁啊，頭先阿康廷就講緊咧，海德格有個諗法嘅，就係、似乎嗰啲科技係有啲位嚟講有啲問題嘅。咁譬如頭先會講到環保嘅問題啦，或者將自己視為資源啦，將其他人視為資源啦嘅一個問題。咁我想有個澄清喺度，就係、好多時候我哋講科技咧，好似講一啲器物啊，即係真係發明咗啲乜嘢具體嘅嗰啲科技東西出嚟。但係咧，其實事實上咧，海德格講一種科技咧，佢唔係就停留喺嗰個器物嘅階段。佢想講個喺個更加 fundamental 一種叫科技嘅思維，佢講嘅呢個思維所帶嚟嘅問題，所以可能唔僅僅係咧講緊製造啲飛機大炮嘅問題，係講緊我哋製造飛機大炮背後係有一套思維模式嘅，呢個思維模式係會引致到好多現代嘅問題。咁呢個其實亦都同所謂現代化思維係好一脈相承啊，有相關，因為古代嚟講咧，我哋覺得大自然咧係有佢嘅 meaning， 即係有啲神秘莫測嘅 meaning， 我哋解釋唔到啦，於是就唔敢亂咁用佢。佢唔可以係我哋嘅資源，因為喂好勁嘅神嚟嘅，甚至係唔知咩嚟嘅山神、水神、樹神。但係後屘我哋慢慢科學解釋世界之後咧，就轉咗就出現咗海德格講呢種科技化思維，就係種科技思維就覺得嗰啲最終咧就可以俾我哋操控嘅，係我哋賦予 meaning 俾佢，佢咪本身有個 meaning 嘅。既然 meaning 可以由我哋決定嘅話咧，就自然係任我哋挪用，可以俾我哋使用，都成為咗我哋嘅資源咯。喺一個角度嚟講，就產生咗好多呢個思維模式啊，產生咗好多問題，譬如環保啊，將其他人視為資源啊呢啲問題咯。 係咯，所以哈利格講緊嘅係成個世界觀。當我哋個日常生活已經俾好多科技用品充斥住嘅時候咧，我哋睇嘢同埋理解呢個世界係會變得唔再一樣咯。所以嗰啲嘢嘅 meaning 咧就唔係到我哋個人去話事噶。咁我譬如舉一個例子啦，就係今時今日我哋大家會用 email 啦，會用 WhatsApp 啦，呢啲去溝通嘛。而家咧，你寫信咧，你係一件好浪漫、好唔一樣嘅事嘛。咁咧就佢唔係其中一種溝通方法喎。即係我哋好似有得揀啊，有得寫 email 咁樣，有得寫信咁樣。佢當然都係其中一種溝通方法，但係當出現咗 email 之後，寫信嘅意義就會變得唔同咯。而呢個 meaning 咧，唔係由你個人可以決定得到嘅，係喺成個科技嘅世界觀底下，呢啲嘢嘅意義咧就會滑動嘅，就會變咗係有另一啲意思咯。甚至乎手作都係嘅，即係當而家大量嘢都係機器生產嘅時候，你走去自己做嚿番簡出嚟。即係呢一個就會變得有另一個意思喺度啊嘛，雖然以前不嬲都係咁做咁咯， 就好似我成日覺得搭火車一樣咯，即係以前咧古人咧搭火車咧，即係古人就唔係好古啦，其實 你講古人，而家都搭火車 嘅，但以前即係最初火車嘅時候咧，火車係一個好高速 最前尖嘅工具嚟嘅， 但係講緊火車唔係而家諗嗰啲高鐵啊咩子彈火車嗰啲喎，係講嗰啲烏嘅噴煙嗰啲咧，而家睇落好慢嘅，即係每個鐘行得幾廿 K 嗰啲咧。但以前有火車咧，係大幅度改變咗人類嘅 travel 啊，不如去旅行又好，或者移動嘅時候嗰個經驗。但係而家再搭咁個搭火車係鬥快啦，但係而家搭火車就唔係啦，係好浪漫嘅。你去旅行竟然唔搭飛機，喺香搭西伯利亞鐵路去歐洲喎，哇！即係你個意義係唔同曬啦。 啲人去北海道去做呢樣嘢 就係咁慢。 你講開去旅行咧，我記得你講過個例子啊，就係而家翻我哋呢個科技嘅 topic 嚟講咧，就係其實當我哋嘅世界俾好多科技品充斥之後咧，我哋會某一啲經驗遺失咗，可能係我記得你講個例子就係依家去旅行同以前我哋未有智能電話、未有 GPS 嘅時候去旅行係兩回事嚟嘅，完全咩個經驗唔同。以前咧，我哋去旅行有一種戰戰兢兢，因為你可能語言不通啦，咁樣跟住你又唔知自己喺邊，你唯有攞住一張紙製嘅地圖啦。但係紙製嘅地圖係唔會話俾你知你依家喺邊噶嘛，即係你揾唔到。 here and now 啊，即係你揾唔到我依家喺地圖上嘅邊一個位嘛。但係咧，自從有咗電話、有咗 GPS 之後咧，其實我去一個未去過嘅地方，我唔會蕩失路㗎。其實我家就係咁。跟住咧，你唔識嗰啲語言唔溝通唔到。你以前可能要攞本字典去嘅。其實我以前去日本咧，咁要攞啲好簡單嘅日語對答咁樣噶嘛。依家你攞個電話，你咪影嗰幅嗰個字啊，你。譬如去餐廳食嘢，你全部知嘅，其實係你即刻 Google Translate 即刻可以知得到。咁冇咗嗰個不安全感嘅，其實係。咁呢啲經驗係遺失咗㗎啦。即係當我哋有咗科技之後，我講多一個例啊。對大自然嘅經驗都係咁咯。咁咧喺中國咧有一個地方叫張家界，咁係旅遊名勝嚟嘅。咁 阿凡達傳說中嘅出發係 啊， 抄嘅地方。 佢個景係點咧？就好似龍珠嗰啲咁咧，有好多好險要嘅山咁樣，好直嘅嗰啲山咁樣。跟住咧。即係呢個，我唔知中國當局嘅旅遊嘅思維啦。佢竟然整部 lift 啊，竟然整部 lift 喺嗰啲好險峻嘅山嗰度。佢，我覺得呢個係好犀利嘅，就係我哋仲覺唔覺得險要咧？即係咧，你其實你上網可以揾到有啲片係講去搭嗰啲 lift 嘅。即係我一分鐘都唔使，哇！嗰個山有幾高啫？即係對於古人嚟講。譬如古希臘人啦，點解啲神喺奧林匹克山啫？我上唔到嘛，大佬，好哇咁勁嘅，我覺得有一種敬畏嘛。依家我咪撳咯，我咪撳個掣，然後坐喺企度等佢，哇上咗啦咁樣。即係你冇咗嗰個敬畏之心啊，對於呢個大自然， 即係好似個自然咧，完全係冇咗個險要啊嘛。即係以前係人同嗰啲自然世界嘅嘢咧互動嘅時候咧，我冇辦法操控到佢，我令即係見唔到個我同佢之間個不安感，我冇辦法征服佢嗰種嘢。但似乎咧，好似呢樣嘢，其實我哋講嘅呢啲現代科技咧，似乎係關即係會唔會我哋數理化一個自然之後，即係按啲自由家嘅講法啊嘛，即係好似胡塞爾、海德格都話數理化自然變成啲量啦，量嘅關係冇咗啲質嘅啲性質，冇即係例如有冇神性啊，有冇崇高啊嗰啲問題啊嘛，即係我哋透過科技嘅思維睇唔到呢啲質嘅嗰個事物嘅厚度啊，即係好似我哋睇嗰啲自然世界，佢純粹我哋撳個掣可以。純粹幾多樓嘅關係，係一百層嘅高度咯，而唔係原來佢喺啲崇山嘅峻嶺征服唔到佢有啲神喺上面度住嘅嗰種關係啊，即係於是乎我哋睇嗰啲事物同一樣嘢嘅角度咧窄咗好多，純粹單純個量嘅關係。咁於是乎其實呢種嘅科技思維咧，按照好似之前四哥講，工具化翻自己，甚至數理翻自己，即係好似譬如。你見啲人拍拖都係嘅，我有帶紙巾，我多一分咁你然後 拍拖會帶紙巾關咩事？ 唔係啊，即係會加分噶嘛。 好難，係 好難啊！即係 驚唔到。 即係你好似你要跑分咁咧，即係譬如你有幫佢拎手袋， 即係量化咗呢個男仔幾多分咁樣。 係啊， 幾 係啊， 好似打機嗰啲能力值咁樣。係啊，即係細心度 A 咁樣。係 啊，又逐個即係一個表咧，然後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咁樣，即係你計到量。即係所以成個生活方式咧，呢種咁嘅科技化思維咧，佢背後係一個數理化咗自然，即係變咗我哋要跑數。我哋同人與人之間，甚至乎我自己都即係要跑數啦。即係譬如你要 又爆自己私隱嘢啦，我知 啦。唔係，即係跑咩 KPI 啊咁，你知噶嘛？即係呢啲即係嗰啲 sales 嘢啫嘛。即係譬如嗰堆咁嘅嘢，即係你做嗰啲工，你就發現其實喺現代世界嗰 management 嘅體系都係咁樣噶嘛。即係開得格睇呢啲個位好重呢啲。 所以而家個問題咁啊，就係如果科技隱含住嘅唔僅僅係嗰啲器物嗰啲東西，同一時間係嗰個背後反映嘅思維模式咧，咁頭先嗰啲哲學家就會講話，似乎有啲問題。因為包括咗可能今朝講數理化咗個世界啦，進即係所有嘢變量化啦。另外一方面就係所有都變成我哋嘅工具啦，可以等我哋使用啦。咁就似乎產生好多現代問題啊嘛，就頭先講啊，即係成日最common講就係環保問題。我哋隨意可以挪用大自然嘅資源，咁咪出事咯咁樣。好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呢個位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哋又可以點樣出路咧？即係因為海德格，如果海德格嗰度進路啦，佢講到好大啊。即係海德格講嘅就係唔僅僅係我哋咁樣睇咁簡單。係同一時間，對於嗰啲即係去到存在嘅問題，你可以話嗰啲嘢嘅存在本身嘅 meaning 係邊個決定嘅咧？係點樣存在嘅咧？以前就會覺得係自然咧，佢有個 meaning 喺度，我哋真係跟嘅啫。但係而家覺得我都係賦予啲事物佢嘅意義，我哋話事嘅。咁自然就我話事啦咁樣，咁就出現頭先問題啦。但我可以點樣離開咧？呢、這個咁大嘅存在模式，成個思維嘅問題，我哋可以點樣走咧？ 咁據我所知就。唔同嘅哲學家有唔同嘅講法啦，有啲從政治方面入手嘅，咁我唔係好識啦。咁 Heidegger 啦，同埋另一個英美哲學家叫 Alvin Noy 啦，咁咧佢都係從藝術入手嘅，即係佢講法就係可以通過藝術品就令得我哋同呢啲咁樣嘅科技咧有一個比較自由嘅關係。咁咧喺 Heidegger 嘅睇法係咩咧？就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就係個問題在於我哋失去自主性，就係咧個世界咧已經俾呢個科技掌控咗之後咧，就好似咧如果用個比喻嚟講咧，就係雖然我發明咗一架車，然後我坐咗喺架車上面，但系咧慢慢咧嗰架車就失控啊，跟住我揸唔住佢，佢去邊我就要去邊啊！ 車惡人啊嘛， 係啊，就唔係我控制，咁咧所以咧個危險就喺呢度，所以咧佢唔係話科技要去除，唔係話我哋從此翻去耕田，唔係咁樣誤解嚟嘅呢個，好多時會對哈利格有呢個誤解，佢嘅感覺反而係咧就係我哋要有一個好啲嘅關係同我哋嗰個科技，咁咧你點樣可以回復到呢個所謂好啲嘅關係咧？佢話自由啲嘅關係啦，那個關係係點樣做得到咧？佢就話係藝術品，點解藝術品做得到咧？因為藝術品咧係反咗嗰個功能啊！即系咧，我哋喺日常生活呢啲嘢全部都有功能嘅，佢总系 for the sake of 乜嘢去存在咁样。但系咧，艺术品就系佢本身挤咗喺度就完噶啦，即系佢系一样非功能嘅嘢嚟嘅。咁咧，用 Avalon 嘅讲法咧，就系艺术品有一个特性嘅，佢就系可以咧令到我哋离开我哋嗰个日常生活世界，反省翻我哋嗰个生活世界。咁咧就会发现咧，我哋原本覺得理所當然嘅嗰啲意義啦，即係我哋而家喺一個科學世代嘛，咁喺呢啲咁嘅科技世代底下嘅 meaning， 頭先我哋講咗啦，就唔到我哋話事嘛，即係但係咧，當我哋企翻出嚟之後咧，我哋就可以見到，咦，原來係咁樣嘅，跟住咧就有一個機會，佢嘅講法就係 reorganize 我哋嗰個生活，令到我哋有機會重塑。唔會再俾佢牽著鼻子走咁樣咁樣咯，咁就用呢個藝術品。 咁呢個方法得唔得咧？因為同頭先卡森斯基一個好唔同啊，即係卡森斯基又真係覺得話，喂，翻去即係原始啲啦，離開科技世界，就同呢個嘅 proposal 完全唔同嘅做法。 但我覺得一樣嘢啦，就算要翻去耕田嗰個年代，我哋都唔好忘記，其實我哋可能喺耕田嘅年代都運用好多嘅嗰種科技或者技術性嘅思維，我哋先可以做到嗰啲嘢，即係我哋點樣去可能引啲水啊，點樣去種喺邊度種啊？呢啲其實就算我哋翻到比較原始，即係唔係自然啲多啲樹木嘅世界，就唔會咁樣諗嘢。即係我諗四哥頭先講嗰個最重要嗰一點啦，即係嗰個思維嘅改變，我哋點樣重新建立我哋同自然嘅關係，即係之所以就係因為我哋經歷咗比較長時間透過建立技術嗰種嘅思維睇呢個世界，我哋冇辦法看待自然好似自然本身咁樣。咁但係當然，我覺得呢度有一個問題嘅，就係如果人去使用科技嘅時候、使用技術嘅時候，或者用有我哋本身其實就有呢一種嘅傾向同諗法嘅時候，其實仲有冇自然呢樣嘢？即係本身我哋講唔講到乜嘢叫做自然？即系我会有一个咁样问题啊，系、嗯。 因为似乎一个问题就系我哋未必可以讲到咩自然系嘛，因为既然我哋已经全部都可以，我哋用科技去处理佢，去 deal with 佢哋嘅时候，仲有冇所谓独立于人嚟讲嘅自然咧？ 系嘛？ 呢个系一个问题。咁不过即系我唔知而家呢个最后点啦，即系咁。藝術係咪有出路啦？即係呢個係一直我哋大家一直探討嘅出路問題啦。咁當然呢個我哋要一齊共同面對人類嘅共同問題啦，可以話係，即係唔係就係純粹而家就係通常就係從呢個器物嘅角度嚟講，點樣吸排放啊，又點樣去解決？會唔會係一個思維模式嘅轉變咧，先係真係我哋嘅出路呢？咁大家一齊思考下。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咧，講下科技其他面向。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自由有计倾，咁我哋继续讲下科技嘅问题吓。咁我知道如果喺讨论科技就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会提及另一个自由家啦吓，即系呢个斯蒂格拉斯蒂啦，系啦。咁佢好得意就会用一啲神话切入嘅，好似系。 系。佢最初其实佢系讲嗰个普罗米修斯帮人类偷火嗰个神话啦。咁但系其实都仲要讲少少，就系因为佢系特别 mention 咧，系呢个神话喺边度提及嘅咧，就系喺柏拉图。嘅 Protagoras 即係普達哥拉斯，咁 Protagoras 係一個即係 Sophist 智者啦。咁其實點解會提呢一個神話，就係同蘇格拉底辯論，究竟係咪所有人都可以有呢個政治知識，係咪所有人都可以從政嘅時候，佢提呢一個神話。咁、那個神話咧，其實 就是讲即係要講普羅米修斯，一定要講個神話入面要講埋佢細佬嘅，就係、是、Prometheus。咁其實喺希臘嘅字源入面咧，呢兩個其實有個意思嘅，即係 Prometheus 咧係前瞻性嘅，咁並且係即係記性好好，記得好多嘢。Prometheus 咧係一個好善忘嘅，並且係個人好短視嘅，即係成日會淨係睇到眼前嘅嘢，就睇唔到將來咁。咁話說就係因為宙斯俾個任有個任務啦，就係、是、要分啲 qualities， 即係啲有啲有即係嗰啲 mortal， 使嗰啲有限嘅生命。咁咧就宙斯就話俾你，即係本來就係叫普羅米修斯做嘅，每一樣生物咧你都分派一個 qualities 俾佢哋啦，咁使得佢哋即係成為一啲嘢啦。 即係知佢係跑得快啊，有啲跑得高識游水啊。 冇錯啦，即係唔係一隻黏土啦，仲係變成一種嘢、一種生物咁樣。咁即係普羅米修斯嘅細佬咧，咁 Prometheus 咧就想做啊，咁又同佢阿哥講：喂，不如你俾我做啊！咁普羅米修斯咁啊 OK 啊，冇問題，你做啊！咁啊點知咧，佢阿芬啦，咁啊佢嘅個神話就話佢有一籃嗰啲 qualities， 咁就真係每一種動物都分嘅，譬如羚羊就會跳得高啊，咩就跑得快啊咁樣。咁啊分下分完之後，佢突然間發覺冇嘢分俾人喎。咁於是走去同阿哥講話，唔好意思，我唔記得咗，我分唔到嘢俾人就大禍啦。咁咧，即係人類咧係冇 quality， 即係咧喺呢個神話入邊第一個顯示嘅 point 咧，就係人咧本身冇任何 essence 嘅。OK， 咁然之後咧，咁本來唔係蘇斯冇辦法，咁你都要俾啲嘢人啦。咁於是佢就要去啲神嗰度偷貨啦。咁同埋去雅典娜度偷咗 intelligence， 咁啊俾咗人。咁但係對於人嚟講，呢啲唔係佢嘅。即係內在本身有嘅 qualities， 係佢可以使用嘅嘢，幫佢哋生存嘅。其實人係乜嘢都什麼也不是，其實係啦。咁Stigler 點解要講呢一個神話，或者呢個神話透露啲乜嘢咧？佢覺得第一樣嘢咧就係、人本身係咩都唔記得嘅。佢認為喺我哋嘅 nature 就係我哋乜嘢都唔記得。咁佢提到另一樣嘢就係 Plato 喺第二篇即係對話錄 Mino 篇入邊。去講我哋點其實嗰啲普羅米修斯火啊嗰啲嘢係象徵啲乜嘢，即係技術係啲乜嘢，或者科技係啲乜嘢？就係 Mino 篇嘅時候咧，即係蘇格拉底就同 Mino 嘅對話就話其實咦知識係本身我哋有，我哋唔記得咗啫嘛。我示範俾你睇，咁就叫 Mino 個奴隸咧喺個沙入邊演示下點樣可以透過畫下啲圓圈啊，咁啊知道幾何咁樣。咁跟住。呢、这個嘅例子其實就係說明頭先講嗰樣嘢，就係嗰啲偷翻嚟嗰啲火嗰啲嘢點樣幫我哋運用，就係、是、我哋一定要透過嗰啲嘢嘅外顯。簡單啲講，就係我哋要透過一啲工具啦，有啲技術啦，去幫我哋去將嗰啲嘢記錄低。係啦，首先我哋要透過畫嗰啲嘢去揾嗰啲知識啦，呢、这個第一點。第二樣嘢就係因為我哋係 mortal 啫嘛，頭先講嗰個古仔入邊，我哋係有限嘅。咁我哋冇辦法，即係 Stigler 有一個好幾有趣嘅一個嘅講法啦。佢話人 DNA 生物嘅 DNA 係 pass， 咁人嘅 DNA 都可以 pass 到下一代嘅理論上，但係我哋嘅記憶係 pass 唔到俾下一代。咁我哋透過啲咩方法呢？就係、是、透過頭先好似話我哋譬如計數啊、畫嘢啊咁樣，將啲嘢外顯，透過技術咧外顯整到出嚟。唯有呢一啲嘢咧，先係我哋嘅記憶可以延續，因為我哋係唔記得嘢嘛。咁就係因為咁樣咧，所以我哋日常生活用工具去話，我哋日常用生活用工具用技術咧，理論上咧係唔會察覺到呢樣嘢。譬如攞個杯飲水咁，杯攞嚟飲水都冇乜特別。但係佢話，對於好多年後嘅人去理解人究竟係乜嘢，點樣生活，點解要咁樣生活，個杯就可能係一啲好重要嘅線索。冇咗呢一啲嘅技術同埋科技，我哋係揾唔到。我哋人嘅文化嘅記憶咯，簡單啲講就係、是。 嗯，所以 Stigler 喺度好得意，我覺得要留心就係、是，我哋平時講科技好似係講啲好高科技嘅嘢，即係你手提電話啊、飛機大炮咁啦。但係 Stigler 一講科技咧，佢係講其實係冇意思，就係工具使用，係、工具使用，即係佢覺得其實我哋唔係而家先有高科技，一人類由一開始有文明以嚟咧，就是、不停以一啲科技嘅方法嚟幫自己嘅，係、啦。咁當然就係其實工具咯。所以佢好得意，佢咁樣講啊，人類同其他動物。有個位唔同嘅就係嗰啲有雙手，可以開始用工具咧，使得你變成咗人之為人嘅我哋。咁、而頭先阿普羅米修斯嗰個神話咧，喺 Stella 嘅理解下面就係咁啊，就係、是、人其實咧仲就冇所謂自己本質，即係冇所謂咩先為人嘅。人要可以點做咧？佢特點就係在於佢可以不停塑造自己本質。而喺塑造自己本質嘅時候咧，就同一時間咧係同科技咧係密不可分，同啲工具。因為呢個就正正一個大嘅哲學問題，就係、是、究竟。 人啦，理解自己嘅時候，同埋嗰啲工具器物係咪兩樣嘢咧？係咪人在我哋叫主體咧？就有時候 subject 係咪就主體一部分，跟住器物另一部分，你喺主體度識得用嗰啲器物咁咧？咁但係喺頭先阿 Stickler 呢個諗法下邊就唔係啦，就係、是、其實咧人咧正正係透過用嗰啲器物咧嚟塑造自己個 human nature，我哋自己塑造自己。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嗰啲器物甚至你可以話係同我哋係 co-evolve 嘅，一齊演變共變嘅。就係佢唔，我哋唔係想我哋自己不停演變，跟住攞住用佢，而係不停咧，我哋用唔同嘅器物啦，發明啲新嘅工具，佢會使得我哋咧可以有一個新嘅，譬如經驗啦，頭先講好多新嘅睇法、新嘅世界觀，而有新嘅經驗、新嘅世界觀之後，我哋又可以因此發明啲新嘅工具，於是我哋又可以有一個新嘅世界觀、新嘅經驗，於是係不停咁樣向前邁進，呢個就係文明嘅進程啦。就當然喺人一生裏面有啦，同一時間人會流落去喎，一代代唔同 generation。頭先 Tommy 講啦，就係、是。人類透過啲器物咧，可以將啲記憶外化，跟令到可以流落去。我有文字、有語言，呢啲都係工具咧。對佢嚟講，可以流落去俾下一代見到。於是，我哋文明可以慢慢累積，不停人嘅 nature 就不停喺個時間歷史長河中不停向前滾，就慢慢發展落去咯。咁呢個人同埋工具咧就唔能夠二分嘅。咁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哲學嘅 point 咯。 咁其實咧，我都要提一提 Stickler 同之前我哋講 Heidegger 海德格嗰啲對於科技嘅呢種諗法，甚至對技術嘅諗法有少少唔同。即係海德格，我哋頭先嗰章或者嗰節講嘅一啲嘢，似乎係講現代科技啊！我哋講係講一啲可能數理化咗之後點樣影響到我哋理解嘅世界。但係 Stickler 講嗰種咧，佢用嘅字唔係用 technology 嘅，通常用 techne 呢個字嘅。咁通常就係講即係其實係一啲裝置上面器物啊，甚至 create 一啲即係工具出嚟嘅嗰種人嘅基本嘅能力，甚至乎係佢會覺得我哋睇世界嘅方式本身就係要透過嗰啲嘢嚟去先至睇到嗰啲嘢係點樣。咁譬如舉個例子，譬如頭先嚴叔講嘅一個例子就係嗰啲科技上面嗰啲裝置咧，我哋外部化咗佢噶嘛，即係譬如我哋寫咗啲嘢出出邊，咁我哋嘅思想就去咗嗰啲紙上面嘅嗰啲文字啊嘛，就可以 pass 去下一個 generation。佢用嗰個字好得意啊，叫做intergeneration 嘅咁嘅字，即係 pass 落下一代。咁所以呢度好得意嘅一個位就係佢會外部化啲嘢啦，咁樣然後。人亦都係透過呢啲咁嘅技術嘅方法，不斷塑造自己，去 co-evolve 嘅，即係共同演化嘅一個過程。咁我諗起咧，其實人類大歷史咧入面有一個例子，不唔即係幾得意嘅。佢就係話人自從發明咗火之後咧，因為佢食嘢易咗消化啊嘛，細菌少咗噶嘛，咁所以變相咧就係嗰條腸啊都短咗嘅。個即係嗰啲工具同即係我哋嘅身體之間關係唔同咗。咁譬如佢亦都有一個例子，就係話，譬如霍金最重要嘅器官唔係佢個身體啊嘛，即係佢身體其實係即係可以延伸嘅，佢有個概念咁樣，即係其實佢個裝置啊，佢幫佢發聲嗰啲嘢，佢輪椅，即係佢最重要嘅嘢。佢肉身只係佢個思想嘅中介嘅一個 medium 嚟嘅啫，係 externalize 外在化咗去出面。所以呢套嘢好得意，佢就話外在化啲嘢之後咧，佢會翻嚟。令到我哋點樣睇個世界，受住嗰啲嘢嘅影響，變成咗我哋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即係佢，我哋哲學有個 term 叫即係超染啦，transcendental 咁樣啦。即係話嗰啲嘢佢唔喺經驗入面，唔喺世界入面嘅嘢，但係佢又使得我哋睇呢個世界得意可能嘅一啲東西，係啦咁樣。即係睇下你哋有 冇。所以你可以話，即係用翻佢講法就係人之為人之得意可能咧，其實係由依啲咁嘅譬如科技咧作為個基礎，而引咗你人成為人嘅。所以喺呢個位就 transcendental 啦，所謂確立咗 constitutive 嘅，使得我哋而家係咁樣。咁呢度我估頭先我霍金例子，我覺得好好啊，即係我個小補充就係、是、霍金嗰啲即係有隻霍金嗰啲佢輪椅啦，或者發聲嗰個系統啦，同其他有時有啲傷健人士都會用義肢啦。我哋覺得嗰啲係義肢就咁樣，喺個身體代替某啲損失咗嘅身體啦。咁但係Stickler 會覺得咧，其實我哋所有工具咧，都要將佢睇成為某啲意思上嘅義肢，就係、是、我哋身體延伸嚟。即係你點樣？ 譬如我覺得戴眼鏡已經係啦， 即係其實真 嘅。除咗眼鏡就 盲嘅啫， 我哋全部都係。 但係佢話杯都係啊，杯啊台全部都係我哋嘅身體延伸啊，可以話係。所以呢個就係佢頭先今日想講外部外在化 externalization， 即係 exteriorize 就變咗外部嘅嘢。但同一時間佢好想講嘅就係點解可以人類同埋科技自然唔係分開咧，係一齊 co-evolve 咧？就同一時間除咗外在化之外咧，仲有個內在化嘅過程。 就係、是、佢用另一個例子啊，幾好啊！就係佢話譬如計數咁啦，我哋直觀上咁可以計到一二三四五啊，去到十啊，去二十零咁樣啦。但係譬如十億、一億嚇、十兆咁樣嗰啲大數咧，你計唔到啊嘛。甚至本身古人就唔會知啊，即係原始人，即係自幾時開始望咧有啲概念都可以。就是、我哋可以舉個例，嘗試用紙筆將啲嘢寫低啦，計啲好大數、好長嘅數都計到啦。咁之後你兩個有啲概念出咗嚟之後咧，佢嗱外在化呢個係。但同一時間咧，佢內在化，令到我哋見到世界唔同咗，因為多咗呢啲概念，多咗呢啲細啲咁大數字嘅理解。咁即係我又唔同咗咯，我高級咗啦嘛，有咗啲新嘅概念，我可以建立呢個咧，就再整啲新嘅器物出嚟，新嘅科技、新嘅工具。咁於是有呢個外在化同內在化嘅過程，呢兩個互相影響咧，引致到人同埋啲工具係唔能夠自然而分，所以佢哋就好似我哋意志一樣咯，係另一部分咯，係啦。咁呢、這個於是喺嗰個存在論上面就見到科技有佢我哋叫做 constitutive 嘅一面， 建構性可唔可以咁譯？ 係啊， 類似係咁， 就建構咗我哋而家自己咯。四哥點樣睇啊？呢啲 冇啊，幾得意啊！我覺得，即係如果照佢嘅講法就係、是我哋設想有兩個民族完全分開冇溝通過㗎啦。如果民族 A 發明咗呢啲科技，民族 B 發明咗另一種科技，其實佢哋係兩個唔同嘅物種咯。 係啊，係嘛？即係佢會咁講。 甚至乎你個時間越長嘅話咧，佢哋可能會改造自己身體。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憑住自己個目標咧，哎，我唔要隻手咯。即其實好似霍金嘅例子就係、是，我做咩要隻手啫？我咪斬咗咯。即我個文明可能邊一啲嘢重要啲嘅，我斬咗隻手，然後換一個士巴拿咁樣，或者換支槍咁樣。咁樣咯，即係呢個其實都係偶然嘅啫嘛，我係咪五隻手指呢啲咁樣？ 所以好得意就係佢最終唔會話嗰啲器具咧控制咗我哋自由嘅 design， 因為佢哋就我哋一部分咯。嗱，咁嚟呢個講話得唔得咧？可唔可以話我哋提供科技出路，令到你因為都 co-evolve 嘛，唔一定要去被阻滯嗰邊發展喺度自由咧？我哋大家要自己思考一下啦。 Thank you.